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教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声春雷，到如今双一流大学如火如荼的建设，从靠高考改变命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励，到如今让有意愿上大学的人都可梦想成真，从1977年的冬寒料峭，到2018年的春暖花开，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让我们一起聆听不同行业领军人物的求学故事，一同感受国家40年的教育发展变化。 越聆听越成长，欢迎您继续收听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国庆假期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了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我们为大家邀请了6位来自教育、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的领军人才，通过他们在不同年代的求学经历和个人的成长讲述，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和感受到国家40年的发展巨变。那在今天的首期节目当中，我们的访谈嘉宾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有一位英语老师随着改革开放浪潮沉浮，今天已经是中国教育培训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也被很多青年人称为人生导师，他就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从一个农家子弟到现在成为一位国际知名的科技教育集团领军人物，求学的历程带给他怎样的改变？不同的时代带给他怎样的际遇？俞敏洪是如何开创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对于中国的教育发展又带来哪些作用？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一起来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的40年奋斗之路。 俞老师您好。 你好，小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俞敏洪。 那在咱们今天的访谈之前，我们有几个小问题先想和俞老师沟通一下 啊。请问， 刚才呢，我第一时间称呼的是俞敏洪老师，其实呢，在您身上有太多的头衔，您平时您是更希望别人称呼您俞老师，还是俞董事长，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称号？ 大部分人，包括新东方内部的人，都叫我俞老师。叫我俞董事长的人非常非常的少，极少数。外面来谈生意的可能是，来谈合作的，不了解新东方文化的，也有一部分人叫我俞校长的，因为我当新东方学校的校长，其实总校长到今天还是我，剩下来就基本上没有别的称呼了，现在有一些创业者会叫我红哥，就是因为在我成为投资人以后，就是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红哥的这样的一个称呼，主要是为了想跟年轻人拉近距离吧。 您希望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称呼您什么？

所以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怎么样帮他们获得就是说考试中间的最好的分数，这件事上去着手的。那么后来随着新东方的发展呢扩大呢，我突然发现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高分的，有很多低分的学生其实他们需要的是自信，他们需要通过自己就是说赶上自己班内的好学生来证明其实我不比你差。有很多孩子是原来就是并没有得到那样的学习机会那么我就去帮助他们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事情啊。 改革开放四十年里，中国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民办教育蓬勃发展则是其中的缩影。四十年里，民办教育从线下发展到线上，不断普及，更加便利。在如今这个互联网加的时代，它又为更多受众解锁了受教育的更多可能。今天的新东方已经成为了不少人才众望所归的起飞跑道和精神堡垒，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突破了无数记录，创造了一系列的新东方神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楚朝晖说，民办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元到多元，已经逐步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的这个发展呢，我认为主要的成就呢，第一个呢，它是解决了一大批学生的就学的问题。如果这些民办学校不发展，我们从幼儿园到这种高等学校到高校，都有很多的孩子没有就学的机会。那第二个成就呢，我认为是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民办学校它吸纳了很多教师。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是解决了中国发展教育的这个资金短缺的问题。如果没有民办学校的发展，那么我们很多的我们靠财政的教育资金就很难实现我们这个四十年的教育发展。目前呢，我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发展，民办教育是它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整体的它跟公立的学校就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如果没有民办学校的发展，那么很多的公立学校呢，它就没有参考，没有对照，没有比较，就很难把学校办得更加有效。这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还应该坚定一个基本的定位。这个基本定位呢，就是同时发展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那么把这类两类的教育呢，平等看待，消除对民办学校发展的一些歧视性政策。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新东方实际上是行动比较早的，而现在呢，更多的机构其实是看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这样的一个红利啊。您在有一本书自己写的叫《梦在青春在》，里边呢有一个桥段，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您说这个百度、阿里、腾讯三家的这个创始人都是您朋友，但是他们现在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教育领域当中了，而这个三个朋友没人提前跟您打声招呼。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您觉得未来新东方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何去何从呢？ 新东方未来的发展方向啊，主要是几个吧。最主要的就是两到三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如何研发出来最适合中国孩子全面成长的教学体系和产品体系。对我来说，我现在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孩子某一门课的这个进步或者说是成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已经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的全面成长来说，肯定不仅仅是某一门课，而是他整个的身心健康和整个的这知识体系的全面成长。所以新东方现在在弘扬的是孩子们的全面成长教育体系，也包括了他们的素质教育、人格教育、人品教育、品德教育，在学科教育都在里面那第二个呢，我所关注的是如何用科技和教育结合，使孩子们的学习变得更加的有效，或者说是使教育本身变成一件就是说

一句话或者是一句诗词，对于自己过去的这奋斗的四十年做一个总结，您会用什么？ 歌曲也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就说就像我自己写过一首歌叫《远方》啊，就是叫做远方有多远，那就走多远吧。第一句歌词就这样的，这个就是我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人其实一辈子你能走多远是不知道的。但是呢，如果当眼前给你打开了眼前的一条道路，你就坚持走下去就行了。 我们特别想欣赏一下俞敏洪老师您创作的这首歌曲啊。 我自己不太会唱，我的声音不太好听啊。我写了歌词，远方有多远，那就走多远吧。 远方有多远，那就走多远吧。黑夜伴着彷徨，前方迷雾漫长，行囊乱了身体倦了头依然高昂。别说世界太难，让我走给你看， 有多远就走多远。那么最后，我们既然今天是一个庆祝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访谈的节目，您对于国家未来的教育有什么样的期许？还有另外一个，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时代，包括对于自己，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期许？ 对于国家的期许就是越来越跟世界接轨，就是让中国社会越来越稳定，让人们安居乐业的心态越来越好。对于老百姓的期许就是希望继续保存这种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活力，一起共同努力把这个祖国弄得更好。对于个人的期许就是尽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这个努力，做出自己应该做的贡献，哪怕你只帮助到一个人，那也有可能通过改变这个人的命运来改变世界。 教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声春雷，到如今双一流大学如火如荼的建设，从靠高考改变命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励，到如今让有意愿上大学的人都可梦想成真，从1977年的冬寒料峭，到2018年的春暖花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让我们一起聆听不同行业领军人物的求学故事，一同感受国家四十年的教育发展变化。 天地人，家国情。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我们的相关访谈详细内容，也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我们将会为您做及时的推送。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历史文化学者蒙曼，一起来听听他的求学和成长故事，继续来听祖国四十年的发展变化。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国庆特别策划《时光秋色大美中国》，让我们在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中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世界那么的大，这不像个笑话，擦干泪水迎着风，未来还是少年，坚持是我生命盛开的土壤。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山河秀美，锦瑟韶华，祖国之秀，在炊烟，在起云，在皓月繁星。祖国之美，在山川，在江海，在日月辉映。一方泥土，一寸霞景，洗涤过时光，澎湃在心间。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国庆特别策划，时光秋色，大美中国，与您一同品鉴经典，诗赋中国。 时光秋色，大美中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国庆假期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那么在接下来的国庆假期当中，我们将会通过系列的诗歌经典带您领略祖国秋色山河。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解析的中华经典名篇是来自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这首五言绝句传承千年，妇孺皆知。清代诗评家认为，王诗短短20字，前十字大意尽，后十字有尺幅千里之势。这首诗是唐代五言诗的压卷之作，王之涣因这首五言绝句而名垂千古，鹳雀楼也因此诗而名扬中华。如今鹳雀楼是否辉煌依旧？这座中华名楼在古代又作何用途？教育面对面为您解析讲述。 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好的，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指导方明老师为大家诵读的《登鹳雀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老师，来自河南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王立群。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王立群，著名文化学者，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国史记研究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 2006年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系列人物，被观众誉为百家讲坛最佳学术主讲人。 今天我们来欣赏王之涣著名的作品《登鹳雀楼》。《登鹳雀楼》是王之涣的成名之作，他虽然只有存下来6首诗，但是王之涣这6首诗中间有2首诗都非常有名。《登鹳雀楼》就是他传世的6篇作品中间最有名的2首之一。这首诗是一首五绝，只有20个字。我们先看一下诗题，登鹳雀楼，如果把鹳雀抽掉，它就是登楼。其实这个诗的原名就叫登楼，鹳雀2个字是宋人后来把它加上去的。我们现在看到了鹳雀的这个雀是鸟雀的雀，其实还有一种版本，它这个雀的是喜鹊的雀。登鹳雀楼，鹳雀楼在什么地方呢？鹳雀楼在今天山西永济县。这个楼已经没有了，元代初年毁于战火了。其实这个楼的修建呢，是修建于北周时期，南北朝的北周时期修建的。当时修建它的时候是一个军事戍楼，历经隋唐与宋到元代初年，在战火中间被毁掉了，一共存在了大概有700多年的时间。鹳雀楼虽然是一个军事戍楼，但是后来它的军事功能淡化了，却成了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人写登鹳雀楼的诗，其中写的最好的就是王之涣的这一首。下面我们先看看这一首的4句20个字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为什么它会这么有名。我们先看首句，白日依山尽。这个首句啊，它写了2个意象，一个是白日，白日是落日，依山尽是说这个一轮落日傍着远处的山冉冉下沉，一直到最后全部沉落在地平线下面了。这是写落日的晚景，这是首句。王之涣写诗写景有一个特点，王之涣所写的景都是大手笔的景。换句话说，王之涣写的这个景诗写景有一个特点，王之涣所写的景都是大手笔的景。换句话说，王之涣写的这个景色是非常开阔的，他不是写那个局部的小景，写一个虾，写一个花，写一个草，所以王之涣的景色描写非常好。这种写法也非常适合他作为一个边塞诗人写那个边塞景色的时候所用的那种习惯。这是首句。次句，黄河入海流。因为这个鹳雀楼有一个特点，鹳雀楼的话呢，它的前面可以看见中条山，它的下面是滚滚而过去的黄河水，所以可以看到黄河，但是至于入海那肯定是看不到的。在山西，咱们且不说永济了，太行山以西的山西，你怎么能看到黄河入海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句给次句的2句的写景啊，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了。首句的白日依山尽是实景，次句的黄河入海流是虚景，他这个景色的描写是虚实结合着来写的。因为入海 是诗人的想象之景，而白日依山是所见之景，一实一虚，虚实结合。但是虚实结合仅仅是它的局部特色，并不是全诗的特色。就是就写景来说，这两句是很有特色的，一实一虚。后两句名气更大，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个穷这个字啊，我们理解这首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字。这里边要区分穷的古意和今意。穷的今意就是没钱，这叫穷。但是穷的古意不是没钱的意思，穷的古意是尽。古人，我们今天说的穷，古人不用穷，用贫。古人的贫相当于今天的穷，古人的穷相当于今天的尽。所以欲穷千里目，就是想让我们的眼看得更远。看到多远呢？能够看到千里之遥的地方，那需要怎么样呢？在鹳雀楼上再登一层。鹳雀楼一共三层，我们根据最后一句来看，这个作者写这首诗的时候啊，他所处的大概原来是比较低的那个楼层，他觉得要想看得更远，那么就需要登得更高，你才能够看得更远。所以才有了后两句非常有名的哲理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两句把这首诗全诗的格调给大大提升了一步。这首诗之所以有名，其实并不在前两句的写景，这首诗的名气完全在于后两句的说理。所以当我们去今天去欣赏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应当看到这首诗，它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 王之涣登楼远眺，白日依附高山之景是如醉如痴，而鸟瞰黄河呢，河水奔腾而泻之景也是亦真亦幻。白日山色的实景还有黄河入海的虚景相互是映衬结合，组成了本诗引人入胜的前两句。而在后两句当中，王之涣并没有进一步的描写鹳雀楼上的景色，而是转向了理性的思考。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蕴含着哲理，那么对于这样的哲理诗句，我们还有哪些理解呢？ 从诗经开始就有了哲理诗，但中国古代的哲理诗的话呢，并不是很发达。我们在哲学思辨的方面和西方的有些民族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这首诗应当是中国古代哲理诗中间非常有名的一首。但是不是中国哲理诗的最高的境界呢？以我个人而言，仍然不是。中国古代的哲理诗大概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通篇不是讲哲理的，但是它其中有那么一句两句讲的是哲理，这样的诗也叫哲理诗啊。比如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苏轼很有名的一首诗《题西林壁》。整个这首诗并不是讲哲理的，但是后两句讲了哲理啊。这是中国哲理诗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呢，就是像我们今天欣赏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他这个诗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哲理诗了。他前面两句写景，后面两句说理，写景是为说理服务，全诗的重心不在写景，重在说理。这是中国哲理诗的第二个境界。最高的一个境界，最好的一个境界，不是这种形式，那就是通篇看起来没有说理，实际上 是在说理。比如说王昌龄的归院池，我们在这里没有详细功夫去讲它了。王昌龄的归院诗表面上看起来是写一个闺中少妇的怨情，但实际上是一首非常高明的哲理诗。他讲的是目标和过程的关系问题。这首诗还直接把哲理说出来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但是你要去读王昌龄的归院，全诗没有一句说理，但是全诗就把过程给目标的关系讲得十分透彻，那才叫真正的最高层次的哲理诗。所以讲到这里话了，实际上我们已经从诗的内容分析讲到了这首诗的它的特点。我觉得这首诗它其中最好的一点就是写景与说理的有机结合。它前面的两句十个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用大手笔大写意的手法写了一个扩大的边塞景，写了一个非常辽阔的一个画面。如果这个镜头如果今天用摄影来拍的话，它一定要写了一个非常辽阔的一个画面。如果这个镜头如果今天用摄影来拍的话，它一定要用广角镜头才能把这么一个扩大的宏大的画面收入自己的镜头之中。但这两句并不是诗人的主旨所在，并不是诗人落笔的重心所在。诗人重心在什么地方呢？在后两句的说理。他讲出来，只有登高才能望远，是这首诗要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这是作者王之涣呢，他在坎坷的人生中间悟出来的一个人生道理，他写到了诗中，成就了这一首边塞诗。因为边塞诗写景的抒情的比比皆是，用边塞诗来说理，而且写把景色和哲理能够融合的这么巧妙，能够融合的这么没有缝隙，完全是无缝对接，这是非常罕见的。这就是王之涣这首诗的高明之处。但是我们在理解上还应当再加深一步。从表面上看，他讲登高方能望，但是它隐含了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只有登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这层意思我们要简单说两句。实际上第一层是为第二层做铺垫的，第一层说你只有登高你才能望远，第二层说你登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那么这个更高是什么呢？这个更高就是一个平台。如果你站在全局的平台上，如果你站在国家层面的平台上，如果你站在世界格局的层面上，如果你能站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大趋势的层面上去看问题，那么你会看得更远，你会看得更深。那你处理眼前的问题的时候，你才会处理的更符合全局。所以这首诗的价值恰恰就在它的说理部分。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哲理诗当中，这首《登鹳雀楼》可以说是经典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告诉我们，如果想要看到更加美妙的极致佳景，那就必须要登上更高的一层楼。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想拥有更高更远的格局，那就需要登上更高更大的平台。这样富有哲理的诗句是这首诗的精华所在。那么关于这首诗的出处，我们还有哪些需要了解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最后一点，我想讲讲这首诗的作者。这首诗的作者其实是个大问题，因为这首诗的作者问题啊，并不是 我们的教材出了问题，而是记录这首诗的许多文献在记录中间出了问题。这首诗的作者我们一开始讲了，我们今天欣赏的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明确的说明它的作者是王之涣。实际上这个作者王之涣是很有问题的一个事情。我举出来一本书，这部书呢现在还传下来的有，这部书叫《国秀集》，这个《国秀集》中间收录了这首诗，但是和我们今天说这个本子有两点不同。第一，它的末句不是更上一层楼，而是更上一重楼，一层和一重，这是一个区别。第二，它的作者不是王之涣，是朱斌。唐玄宗天宝三年，大学士芮挺章编《国秀集》的时候，明确的记载他的作者是朱斌。那就带来一个问题啊，到底他的作者是朱斌呢，还是王之涣呢？这个芮挺章编的《国秀集》是唐人编的唐诗集，也就是说当代人编的当代诗歌集，所以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说可靠性比较强。宋人呢，我们知道宋人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面我们举两条文献来说一下。一个是宋代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司马光，司马光写了一部书叫《温公叙诗话》，他记录了我们今天《白日依山尽》这首诗，而且说明他的作者是王之美，这出现了第三个作者。第二个我们需要知道的，宋代的一个著名的文人科学家沈括，他写了一部书叫《梦溪笔谈》，他在《梦溪笔谈》中间他提到这首诗，他说这首诗的作者叫王文涣。这个王文涣给王之涣就有点意思了，这个我估计我们用毛笔去写这个文跟之的时候啊，可能由于写作和传抄过程中间可能会出现一点错误，这个王文涣给王之涣呢还比较接近。另外宋人另一个出问题的地方，就是宋太宗时期编的三大书，第一部是《文苑英华》，第二部就是《太平广记》，还有第三部书是《太平御览》。这个《太平广记》跟《太平御览》我们都不说了啊，这篇作品无关。和我们这篇作品有关的是《文苑英华》。在《文苑英华》记录这首诗的时候，明确的记录《白日依山尽》这首诗，它的作者是王之涣。可见把这首诗的作者定为王之涣的始作俑者是谁呀？是宋人编的《文苑英华》。《国秀集》的编撰就是天宝三年，到这个《文苑英华》的编撰这个年限中间相差多少年呢？相差了400多年。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是相信当代的唐人呢，还是相信460年后的宋人呢？那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相信国秀集的唐人。造成今天我们认为《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这首诗是王之涣的，其实影响最大的是清人。清人沈德潜编那个《唐诗别裁集》，《唐诗别裁集》就定《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它的作者是王之涣，这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一部书。另一个是流传更广的一个清人叫孙朱，他编的一部书叫《唐诗300首》，这部书流传更广。 孙竹的《唐诗三百首》把他的作者定为王之涣。所以由于有《唐诗别裁集》又有《唐诗三百首》都说是唐代的王之涣，所以这首诗就名正言顺地跑到了王之涣的名下了。现在我们可以比较负责任地说，《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这首名作不是王之涣的，它的作者应当是朱斌的。可惜朱斌那个时代死得太早了，又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法，朱斌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他的作品被王之涣冒名顶替了好多年。他成就了王之涣，却毁掉了朱斌。到今天我们应当为朱斌证明，这样王之涣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边塞诗人，同时我们也应当给朱斌一席之地。今天我们这首诗就欣赏到这里，谢谢大家。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这首五言绝句传承千年，妇孺皆知。清代诗评家认为，王诗短短20字，前十字大意已尽，后十字有尺幅千里之势。这首诗是唐代五言诗的压卷之作，王之涣因这首五言绝句而名垂千古，鹳雀楼也因此诗而名扬中华。如今鹳雀楼是否辉煌依旧？这座中华名楼在古代又作何用途？教育面对面为您解析讲述。 时光秋色，大美中国。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上呢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红尘客栈风似刀，走雨落宿命交。人无令谁定，风骚莫却，只为你折腰。过黄泉铁桥，寻仙外孤岛。剑出鞘。